家好，请掀开《十善业道经》第十六面第一行，念处庄严故，善能修习四念处观。这个四念处，上一次讲了两条啊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。佛在经典里面将三界六道啊里面的生活状况为我们归纳为三苦八苦。八苦里面生老病死，这是每一个众生都没有法子避免的，这叫内苦啊，这是身体之内的。身外呢，也归纳为三类啊。第一个是怨憎会，你不喜欢的人，不喜欢的事，不喜欢的生活环境，偏偏碰到，没有办法离开。这些一类的，都是属于怨憎会。我们想，几乎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例外啊，一生的遭遇。啊，另外一类呢，爱别离。啊，我们喜欢的人，喜欢的事，喜欢的生活环境啊，偏偏不能长久。啊，这是在我们现前社会，我们普遍能够看得到的。啊，甚至于在自己本身也能够觉察得到的。这一类也是苦啊，所以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啊。啊，我们一定要看清楚，看明白。啊，第三类求不得。啊，我们心里面的愿望、祈求都不能够实现。这把我们身外之苦啊，就全部都包括了。最后一条呢，叫五阴之甚苦。啊，如果把这八种苦区别来说呢，前面七种都是属于果报，最后这一种啊，是苦因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为什么有前面生老病死、怨憎会、爱别离、求不得？原因是五阴之甚。啊，这一句话不好懂。啊， 无因，用现在我们的话来说，就是我们的身，我们的心不健康啊。身心呢都在造不善业，所以才得不善的果报啊。如果身心健康，所造的都是善业啊，如佛在这个经上教导我们啊，昼夜常念善法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，我们这八种苦都没有。啊，世间人求财，啊，财能不能求得到呢？能，肯定能求得到的。啊，佛家常讲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。你要懂得道理，它有因果，种瓜就得瓜了，种豆就得豆啊。你造的是什么因，你就会得什么样的果报。佛告诉我们，财富的因是布施，喜欢布施的人得大财富啊。兼贪吝啬的人得贫穷果报。我们看今天这个社会啊，有许多啊，特别是经商的啊，工商界的啊，商业巨子，他拥有亿万的财富啊，亿万财富什么原因来的呢？过去生中修的大布施啊，我们讲的命里头有财啊，这个财不是天生的啊，天生应该个个人都一样。为什么每个人不相同？每个人造的因不一样啊，他布施的多，他命里头财多啊。命里头有财，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，他都发财啊。他经营一个事业，那是缘啊。他命里头有因，因加上缘，果报就现起啊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如果命里头没有财富的因，他也去学别人一样去经营啊一个事业，人家经营发财，他经营赔本。命里头没有财啊，所以诸位度过了凡四训就晓得，一银一桌莫非钱定，钱钱生，谁给你定的呢？自己定的，不是别人定的啊，这才真正是公平啊。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了，我们这一生命里头缺财不要紧，现在修，积极的修都来得及啊。了凡先生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他自己懂得修因啊。啊，三种因他都修啊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 啊，不但他自己做，太太也帮他做，全家做，所以他这个命运改得那么快呀。啊，财富发了，发了财了，发了财自己并不享受，啊，实在讲呢，过他非常快乐的生活，借俭呢，把自己省下来多余的，再帮助一些需要的人，他那个富贵呀，永远享不尽呐，啊，生生世世不受贫穷的果报，他懂得道理。懂得方法，如理如法的去求，有求必应。那么有一些人过去生中接触到古圣先贤的教诲，接触到佛法，他肯修啊。这一生呢，得到果报了。果报得到之后啊，未必遇到圣因啊，就是圣贤菩萨的教诲呀，啊，未必能遇到。啊，遇不到呢，这一生只知道享福，不知道继续不断去修了，他不知道了。啊，这个很可惜啊。这一生福报享完之后，来生就不如今生了。啊，这每一况愈下了，一世不如一世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圣贤的教诲呀，第一重要，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。一切布施当中，法布施为最呀。啊，《华严经·普贤行愿品》里面讲得非常清楚。啊，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也懂得这个方法了，这才认真努力的去修学。果报越来越殊胜，啊，现前的果报在佛法讲花报啊，果报在来世啊，啊，花报自己已经感觉到这样殊胜，果报就可想而知了。这就好比植物先开花后结果，我们看到这个植物开的花开得好，就能够预料将来结果一定非常美满。所以佛家教我们利苦得乐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些话都是讲的事情，世间的果报不是究竟的。但是大多数的世间人贪图世间果报， 佛菩萨是个明白人，古今中外的圣者也都是个明白人。他们能够观察众生的根基，你贪图世间的富贵，帮助你满足你的愿望。让你生欢喜心呢，你能够对圣贤生欢喜心，你就愿意亲近他，你就愿意接受他的教诲，他必然在你现有的基础上帮助你向上提升。人间富贵不错啊，天上富贵比这个更殊胜啊。人能活多少年呢？生命太短促了啊，纵然活上100年也是弹指之间。我们自己回想一下，自己现在今年几十岁了，想一想从出生到现在，它不就像一场梦一样啊。想想童年的事情就像昨天一样啊，光阴过得太快了，100年一弹指啊。你的富贵能享受几天的？天上的福报比人间大得多了。不要说是很高的天了，我们通常讲忉利天，中国人讲玉皇大帝。一般宗教里面讲升天，多半都是升忉利天。怎么知道的呢？看他修因，他修的是什么因，果报在哪里。这个推测是相当可靠的。升四王天、忉利天呢，是修善。这个修十善呢，你才能够到那个地方去。那个地方的福报比人间殊胜，首先寿命就长啊。忉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。现在说这个话大家好懂啊，现在知道有时差了。我们这个地球跟忉利天时差很大。忉利天一天我们就100年。他的寿命多长呢？是他们那边的1000岁。和我们这个时间呢，那这个时间就太长了。你看他的一天是我们100年。他的一年呢，我们也给他定365天。他的一年，他的寿命是1000岁，所以忉利天的享福那比我们人间殊胜太多了。往上去，这个福报是倍倍增加。如果我们想知道这个道理了，对于人间的福报自然就看淡了。 我们要修天福啊。佛菩萨又告诉我们，还有比天福更殊胜的，了生死出三界，阿罗汉辟支佛，佛菩萨的福报绝对不是天人能够相比的。大梵天王、摩西首罗天王，这是三界里面福报最大的，比不上阿罗汉，比不上辟支佛。所以佛菩萨会帮助我们，把我们境界不断向上提升。佛告诉我们，第一等的福报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世出世间的智慧福德，没有能跟他相比的。纵然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、下下品往生，都不是摩西首罗天王能够相比的，也不是十法界里面四圣能够相比的，这个事情要不是佛陀给我们说出，我们怎么会知道呢？所以我们在世间，现在这个身体住在世间，认真努力断卧修善，绝不希求这个世间的福报。我们修的这个福到哪里想呢？到极乐世界去想。那我修的这个福不大了，极乐世界人福太大了，没错，我这一点小福到了极乐世界就变成大福了，这小的因呢，到极乐世界就变成大福了，可是没有这个小福的因呢，极乐世界去不了。你看佛在经上介绍给我们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一边呢都是住上善人聚会一处。什么叫上善呢？这个人心善、念善、行善，就是这个经上所讲的昼夜常念善法、思维善法、观察善法，这就是上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修净土的人，这个经非常非常重要。你要说是修净土，这个净土经里头没有讲十善业道经啊，那你就完全看错了。我们看经要细心，不可以粗心大意。净土修行方法基本的是净业三福。净业三福头一条，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、慈心不杀、修十善业。那十善业怎么修法呢？这个经就是讲十善业嘛。由此可知啊，这个经确确实实是我们修行的基础啊！念佛法门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你才能往生。念佛念得再好，没有这个基础，没有净业三福的基础，不能往生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心行不善。啊，与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不相应的。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啊，所以苦是能够解决的。要懂得道理，懂得方法。这个思念处啊，后面还有两条啊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啊，每一条都很重要，我们一定呢要很清楚啊，然后才知道怎样修学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到此地。